这时才真正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了。啊，那么诸位果然是这个，就是讲的佛法里面常讲的诸法实相啊，真实相啊，真实相既然如是，啊，是缘生无生法，那么。你用什么法说它是合合，说它是不合合呢？不但合合与不合合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呀，纵然是能言之至，所缘的真如，这个里头也不能够动一念呐。心经里说得好啊，无智也无德。啊，那个智是什么呢？智是讲的般若啊。啊，我们讲观照，能观照的般若智慧。德是什么呢？所证得的菩提涅槃。为什么说无智也无德呢？因为那个智与德了，就是般若与涅槃是一不是二，是二。哎，假能照一，一为假所照，才能讲得通啊，才能说个合合或者说个不合合，才能讲得通。它是一不是二吗？啊，所以诸位要记住，般若化身解脱，三就是一，一就是三。啊，这个里面不但是不合合说不上，合合也说不上。仔细去观察，一切万法是一，不是二。那么这个本经下面说得很清楚的啊，我们想想给不能严谨的从第一卷佛为我难破心破见破业识，来显示如来藏。因为如来藏不变，不与心间合合啊，所以下面的经文给我们很明白的说出三科七大，这个就是说的宇宙万法。啊，那么或者是讲四科七大都一样，四科是讲的五蕴、六如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。讲三科呢，把六如就略了。啊，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这个实际上就是开合不同而已。啊，展开来说十八界，归纳起来说五蕴。这个通是是一不是二啊。其大是说的地水火风空间时，归纳起来说，不外乎这个七路。说明宇宙万法的实相啊，这是如来藏能随缘啊。 从如来藏的不变上说，这有不合合的样子；从如来藏随缘的这一面说，哎，又有合合的样子。啊，而如来藏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因此似乎有这个样子，但确实不是的。这个定义在前面讲过。那么这个世尊破例的诀窍啊，也就是诱导我难误入的一种善巧方便这我们也称它为慧色归空啊，本经自从阿难请示三观之后，世尊最初啊是问他最初发心，那么阿难尊者他老人家答的是见到释迦牟尼佛的相好发心出家修行，心生爱药啊，故我发心的，阿难出家是看到佛的相太好了啊，他心里想这个相绝不是父母所生的，一定是他修成的啊。那么他也希望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在出家修行，目的是想求相好的。这目的没有求明心见性，也没有求不生不灭，所以这一发心呢就有了问题。发心就是个问题啊。那么再看看，你看《坛经》里面，我们中国这些古大德的时候啊，他们这个发心啊，跟阿难的发心不一样啊。人家发心的是求无上菩提，阿难发心是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心不一样啊。那么这是他答复世尊的啊，换一句话是阿难所实现的啊，对于佛法里面所讲的这修正的道理思想啊都很模糊啊，不能够确知。可是佛就从他这个大的这个两个问题上啊，渐渐地把他诱导他进入这个境界啊，去问了什么是相，什么是心啊。相呢那是陪衬的话，心是主体呀啊。所以才问他相是什么，心又是谁呀？可是我呢也不明了啊，这个相这个见呢是从哪来的啊。经文一直到此地，这是渐渐诱导，一一地把它指出。注意要晓得，我们讲堂里面同时在讲几部大经啊，大论八十规矩，不要看它小，它也算是一部大论。为什么呢？义理博大精深啊，文字虽然不多啊，义理博大精深 从这些经论当中，我们应该能够明白地体会到，事实真相啊，真心是清净的，是无念的，有念，这个念是妄心，不是真心啊。唯识里面，你看八十规矩那个排的真是清清楚楚啊，哪一个识有哪些相应的心所，哪些是善心所，哪些是烦恼心所，是不善的啊。真心里面呢，不但那个心所没有啊，化心王也没有啊，真心是不生不灭啊，真心是不垢不净啊，真心是不来不去啊，真心是能生万法，就是本性啊。释迦牟尼佛历代的这些祖师菩萨诸善知识苦口婆心啊，口里面讲，手里头写，写了这么一大堆的东西和大章节，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就是叫我们知道事实真相，从此以后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，真心做主宰，不要受妄心的欺骗，那么你就叫成佛，你就叫菩萨。啊，可是我们确实是无始劫以来习气太深了。习气深到什么程度呢？纵然是下苦功长时间去研究啊，去修学，这个道理还是搞不清楚，功夫还是用不上啊。给诸位，什么叫用得上呢？你用见性去见色，用闻性去闻声，这功夫用上了，得力了。如果我们还是用大识心性所来见色闻声，这就是功夫不得力啊，功夫用不上啊。功夫用上了，成就就快，非常非常的快。华严里面所讲念皆圆融，一念就能成无上道啊。楞严里面讲的啊，无量无边那个烦恼，一念化成无上之觉，所以会的就快呀。不会，这才讲的什么三大阿僧祇劫、无量阿僧祇劫，这不会呀。啊，我们现在讲堂摆的这几部经，楞严是这个意思，啊，是这个宗旨。是这个取向啊，华严、法华、弥陀疏钞、六祖坛经，通是这个意思，同一个取向 希望诸位啊，要在这个地方去体会。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啊！我们想想佛在这个经前面所讲的这些大意，接着佛在前面指出见经是限量心，相分是限量境，这就是教光大师教给我们摄实用根啊，也是唯识里面讲的啊。这个阿赖耶与前五识所缘的是性境，楞严前面的摄幻行见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诸位要懂这个意思了，教光法师在著书里面他所主张的也就是楞严的教义啊，叫我们怎么样用功呢？我们用阿赖耶识，用前五识，不用第六第七识，摄实用根。摄什么？摄第六，摄第七啊，用第八，用前五十，这个法子相当高明啊啊！但是诸位晓得这个是涉及到唯识啊，唯识的道理要不懂的话呢也很困难，还不晓得怎么用法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心心所发的投诉要是摸不清楚的话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不得其门而入。啊，正是匡山大师所说的这个唯识学啊，不但是教下要懂得啊，就是禅宗的人也要懂得啊。不懂得他要想入定啊，那个心心所的投诉摸不清楚，他入定也不容易，也是障碍。所以唯识是解释宇宙人生真相的一门学问啊，禅定就是真心啊，真心显露啊，真心就叫做禅定啊。禅定这两个字翻成中国啊，禅诺翻作静虑。经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经里面常讲的集而常照，照而常集啊，律就是照啊，静就是集啊，集照不二，集照双融，那就是禅定啊。楞严经里面所讲的楞严大定也是这个境界啊。那么这个是的，这个摄幻显界是百妄显真的 啊。为什么呢？阿赖也是妄，前五识也是妄啊。虽然讲的是妄，在妄里面讲它是真实性，在唯识三性里面讲的它是依他起性啊。而第六识跟第七识的时候是遍计所知性，那更虚妄啊。我们从他所缘的境界里头能够明了 前五识圆的是信心，阿赖耶也圆的是信心啊，不像这个第六识跟第七识啊，圆的是待智尽独引尽那么这个里面说真妄离见呐，经文一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，莫南现在只晓得见性是真。这个见经带的那份妄啊，他还没搞清楚。前面同分别业两种妄见那一段的开始当中，佛破业识，显如来藏性。那么这个地方是一段啊，就是前面所讲的摄摩他微密观照啊，在三如来藏里面，这是说明的空如来藏啊。那么但是诸位晓得本经这个如来藏也是三个大段落啊，这个空如来藏、不空如来藏、空不空如来藏，配前面呢这个摄摩他三摩禅诺来说的啊。摄摩他呢就是讲的这个空如来藏，禅诺是讲这个三摩是讲不空如来藏，到禅诺是讲空不空如来藏啊。那么这个是楞严经的三个大段落。像这些大的段落、大的纲领，我们也要搞清楚。啊，如来藏心这个是离体，在佛法里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你看那个八十规矩里面，玄奘大师告诉我们。来先去后做主公啊，这个事情就关系太大了。来先是什么呢？我们来投生投胎，他先来啊。我们这个身体死了，他最后走，可见的他是一个人的主宰啊。来先去后，诸位要知道这个语气里面就没有生死，只是来去而已啊，没有说生死啊，没有说生灭啊，来也不生，去也不灭啊。啊，可是我们凡夫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，因为来是生啊，去是灭，这是误会啊。那么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我们人的生命是永恒的啊，这个身体说是舍身受身，这个穿衣服脱衣服而已啊。啊，这个衣服穿久了穿脏了，你不晓得马上换一件新的来穿穿了啊。这个身体也是老了衰了，再换一个新的身体嘛。啊，我们绝对不会说那个旧的衣服脱了很伤心啊，人死了那么苦那么悲哀，人死了就跟衣服脱了一样啊，一脱衣服的人不伤心还很欢喜，哎，马上换一件新的。就是你不了解真相啊，你了解真相啊，这个旧的身体老了坏了什么这个都不灵光了，马上再换一个新的，那你还也很开心，也很自在啊。这是跟诸位说真相啊，事实真相是如此啊。众生迷惑颠倒，不了解事实真相。 啊，所以你真正了解了没有生死啊。但是要诸位要晓得，苦乐之受啊，是业感召的来的啊。我们今天生活环境很快乐，善业感召来的；我们的生活很痛苦，是恶业感召来的。那么我们要想自己生活很愉快，活得很快乐，那就交给你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啊，你所感到来的是乐，就不是苦啊。啊，一切经论，佛给我们分析这个道理，发明这个道理。叫我们在这个当中如何取舍啊？你能够取舍无生，这是最上乘的。提取无生，这是最上乘的啊！这个就是立志要成佛啊！啊，没有这么大的志向。那佛就教给你的是，就是说你不愿意超越三界啊，你还留念在三界当中，佛就教给你说啊，离苦得乐啊，在这个三界里面的时候享福啊，教给我们要修断恶修善啊，才能够达到离苦得乐。可是一切大经它的宗旨是教给我们成佛之道，是教给我们明心见性啊。对于离苦得乐这些修行方法附带而说啊，不是主题，像这个也必须要晓得啊，然后我们才有一个下手处，才有一个着落这一部经。不但佛的理论方法说得很透彻，尤其是好的，佛还以25位菩萨表演给我们看，25圆通啊，啊，带表演的呀，跟华严一样。你看华严是善财童子与53位善知识表演给我们看啊，教给我们怎样修行，如何契入这个境界那么25位菩萨就是从佛所讲的这些道理、这些方法证入的。那么阿难尊者也在七大边融之后，他自己实现这个开悟。啊，虽然是开悟了，但我们一般讲起来的时候，这是第三件的末了啊。我难实现看悟啊，可是到第四卷的一开头，富诺诺尊者还没开悟，那么这个原因呢，前面也给诸位提过，我难是所智当轻，烦恼当重啊，拿我们世俗上来讲呢，我难很聪明，我难的感情很重，这就是烦恼当中啊，我呢很重感情， 所以烦恼不容易断。啊，他很聪明，所以容易开悟。啊，富罗那正斋呢，就没有什么感情，所以他证果罗汉，他这个烦恼障很容易断。啊，但是他不太灵光，所以佛怎么讲啊，他不悟，他不懂。啊，那么这也就说明，每一个人的根性不相同，习气不相同。啊，因此，在佛所说的种种法门、种种方法里面，必须要选择。啊，哪一个法门适合自己？啊，适合我的根性，适合我现在的修学环境，这个都非常重要。啊，我们修这个法门，对我们自己的事业，对我们的工作都不妨碍，啊，不但不妨碍，而且还有帮助，那这就最好，啊，最容易成就了。啊，如果这个法门不适合自己程度，又不适合我们现前生活环境，这个修学就困难重重，就有许多障碍。啊，法门没有高下。合适了就很容易成就，不合适了，这个路要走迂回，要走得很长。啊，那么这个经文呢，到这个地方是一段，啊，所以我在此地简单做一个这个小小的结论，啊，到底下一章呢，整理入了另外一个大科了，这就是会通四科，啊，下面讲五音。六如十二处十八街是一不是二，啊，这就说明万法，禅家常讲万法归一呀，啊。底下这一大段经文就是说万法归一的道理。好，今天讲的。